十八楼 C 座。 编剧的色，监制冯志峰。 马局长倾尽心中情，特别嘉宾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并且由金刚、陈森、陈慕言、李锦、殷锦华、冯志峰联合播出。 哇，系今日我周记啱啱装修完啫，你两个唔帮衬，多啲支持下不得已啊，仲喺处搞搞震，冇帮衬，捉棋 切 咩？ 我有嗌你周记嘅金牌咖啡噃，不过你知啦，嗰啲咖啡热得滞啊嘛，摊凉啲先饮得唔得先啊？大编辑，嗱睇住啊，马八进亲 啊， 将军。 你仲嚟？ 将军，喂，阿胡州仔， 啊、 你睇下后边一只马， 吓、 啊，睇下只马， 边度有只马？ 喺你后边啊，有只肥马。 啊，老板，周老板， 啊，吓、 啊啊啊，马局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原来系马先生局长。嗱、啊，大编辑。五二局咩？当你输噶啦， 仲好收埋副棋先啦， 收埋佢啦， 代表收埋嗱嗱先，出杯金牌咖啡嚟，快啲快啲快啲， 喂， 阿马部长，嚟嚟嚟嚟嚟，请坐请坐请坐， 多谢多谢多谢， 你中意坐边边啊？ 哎呀，周先生，边度有事仗护住嘅，就叫阿局长坐边度啦嘛， 嚟嚟嚟嚟， 单刀直啊， 日冤我做事啊，你做将啦，阿局长， 你应该做马后炮先真啊， 马后炮， 嗱。马局长啊，你有咁多马后炮跟住，仲使撑起事仗咩？真系真系。 诶，金牌咖啡到啊，局长。 哇， 呢度有糖啊。 咁快嘅周记啲服务，真系要请刘德华嚟睇下先得啦，服务一流。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好识讲嘢，好识做人啊！你啲人赞拉表叔系刘华先。 哎呀哎呀，我个靓仔啊！ 哎，多谢多谢，真系多谢赞赏啊！拉表叔 啊， 快啲攞纸同埋笔嚟，我想请阿马局长咧。提服务一流四个大字，等、 哦、 我可以光宗耀祖。 系啊，识做嘢。 唔好啦，唔好啦，我手字啊失礼死人噶。 唔系，我唔系。 如果你哋觉得啱听嘅咧，我就攞服务一流帮周记做口碑啦。 多谢多谢晒，多谢晒。 局长啊，讲起口碑咧，我胡须仔咧唔放唔卑啦。当年仙股嗰单嘢咧，唉，搞到咧我同阿武牙佬两个咧小股民，当年咧。有口皆碑，不过系伤春悲秋嘅碑啫。 啊，股票有赚有蚀，过咗去嘅嘢仲提嚟做乜？ 阿胡须仔啊，胡须仔，点 啊点啊，马局长， 你哋买股票选手咧，我都戥你唔开心。 哦， 我当年入政府嗰阵时咧，就应承过董特首咧，就唔买任何香港股票嘅。 哦，咁啊， 所以我过去六年咧，就冇香港股票投资嘅。 哦， 不过。因为我喺股坛咧都工作咗好多年啦，咁都有啲经验嘅。咁啊，每次呢个股市啊风云变幻嗰阵时，我哋都学到啲嘢嘅。例如咧，嗰啲细价股啊，虽然回报可能好高，但系咧相对风险咧亦都好大嘅。 哦， 所以咧，股民投资股票嗰阵时咧，一定要做好功课，同埋咧要量力而为。 听下啦，冇话咯。 系啊，你哋两个贪字得个贫啫。喂。啊，马局长啊，嗱，你做咗局长咁耐啊，同阿特首成日合作， 系啦系啦， 有咩体会先？ 系啦， 嗱，我咧喺私人机构工作咗咁多年咧，有个原则嘅，就系唔会公开评论我老板嘅。 哦， 不过今次破例讲几句，因为佢系我。 咁要啦。 啊，曾特首咧系一位好尽心服务市民嘅领导，真系嘅。佢对民生嘅议题好清楚，喺政府工作都差唔多四十年啦，好有公共行政嘅经验，人梗系好有智慧啦。咁咪点做我特首咧？ 系 噶，好多时咧，佢唔会公开评论嘅议题咧，其实咧 佢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噶啦，你哋不过见唔到啫。 系、哦，原来 咁啊。 咁啊，麻烦你举个例嚟听下。 冇关事，等我攞杯咖啡俾你润下喉先啊，麦局长吓。嚟， 饮咗啦，周老板。 唔系，正话咧系拉表叔递俾你啊嘛，而家系我咧亲自炮制俾你噶。 哇！嚟，多谢，哇！周记。咁嘅服務態度真係令我好感 動。多謝讚賞。 咁啊，馬局長，麻煩你繼續講下，我好想聽下嗰個例子啦。 嗱，譬如好似周記茶餐廳啲餐蛋麵啊、金牌咖啡啊，好多材料噶嘛。 係啊， 嗰啲材料咩價錢啊？特首都好關心噶。 哦，係咩？喂，嗱，據我所知咧，你任職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嗰陣時，嗱，同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期間啊，你每年都去慰問沙士孤兒，喂，搶咗民政事務局啲嘢嚟做啊！ 唉，眨下眼，沙士已經發生咗成五年啦。 嗯， 當年我哋香港失去咗差唔多300条生命， 係啊， 令到好多家庭都破碎。我自己覺得咧，每一個香港人都应该尽一分力去关心他们。我作为一个香港的市民，作为一个官员，只不过是尽一面力啫。 唉，咁我都记得三姑嗰阵时咧，都日日念南无阿弥陀佛噶啦。系咧， 周老板啊，你哋继续倾住先。我要借你个周记洗手间可以用。 好，冇借，成个呢个都冇所谓嘅。我哋等你翻嚟先讲。系啦，阿局长啊，我想请问先，如果你唔做呢份工之后有咩打算咁咧？ 周老板，我唔做之后咧，第一件事咧就要调养好我身体啦。 啱， 医生话我太肥喎，佢话你肥马。肥亨，要減啦，要咧減15到20磅。所以咧，我第一件事咧就要搞個身體，令到我啲血壓咧就唔使靠藥物咧都正常翻。過去幾年喺政府度做咧，一路都食緊血壓藥㗎。 辛苦咩？ 哎呀，咁啊，真係馬局長你要小心啲啦。喂，不過咁啊，馬局長，你而家唔做，應該好似成隻開龍雀咁啊。潮州老漢啊，話你過咗一年之後，馬上就豬籠入水，年薪就過1000萬噶啦。 哇，詹兄真係咁講我，哇，咁我啲血壓想唔飆升都幾難。 喂，咁你保重啦，馬局長。醫生吩咐你啊，要保持血壓平穩噶嘛，你話過。 無謂計較呢筆啦不如讲下你过去6年嘅威水史，等我嚟开心下啦，马局长。 系咯。 边有威水史啊？我过去6年所做嘅一切，都系为市民服务啫，唔系威水嘅。 你欠啫，阿马局长啊，你离职之后仲有咩系放唔落噶吓？ 三姑，我冇嘢放唔落㗎啦，因为我相信呢特首一定搵到个好能干嘅人接我嘅。我只係希望呢第日以平民百姓嘅身份呢去天水围。点解呢？我嗰陣时呢就倡议过喺天水围搞个特卖场，搞啲室内嘅娱乐中心。咁因为呢如果你去呢个天水围嗰个湿地公园啊，可以行埋隔篱嘅特卖场玩埋呢个娱乐中心呢。咁就係一個香港嘅旅遊景點嘛。 新喎 呢樣嘢呢，我係有少少呢係心願未償嘅。 馬局長啊，我發覺你對於香港嘅旅遊事業呢係非常之關心喎。 周老闆，旅遊係我哋經濟支柱之一嚟㗎。每年我哋有成2800萬遊客嚟香港玩，佢哋嚟到香港，我哋梗係要令到佢玩得開心，買得放心啦。 咁啊，梗係啦。若然嚟到香港之後啊，被嗰啲導遊押入去黑店當羊股咁劏，咁啊的確係好痛苦噶嘛，係嘛？ 咁呢樣啊真啊，遊客嚟到香港，無非係想開開心心通道玩下買下嘢嘅啫。 係啊。 若然玩得唔開心，買嘢又俾人呃，咁啊真係大失所望咯。 所以我啊特別讚揚阿周老闆，佢係招呼得我咁親切，咖啡又香又濃，又冇偷工減料。周記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啊！ 真系四十年不变啊！ 多谢，哎呀，招呼得亲切系应该嘅，我哋中国系礼仪之邦嚟噶嘛，我哋应该以礼待人，啱唔啱啊，马局长？ 啱啊！ 嗱，马局长，感情呢样嘢系互相交流噶嘛，咁你以礼待人咯，人哋亦都以礼待翻你啫，大家 happy 咧又几好咧？ 嗱，阿马局长啊，嗱，讲起以礼待人咧，你有个笑话嘅，嗱。我哋知日本人系非常有礼貌噶，鞠躬咧都要鞠成90度嘅。佢哋去到外国，动不动咧就弯腰猛讲 sorry， 乜外国人听到一头雾水，谂极都谂唔到，佢哋为咩事要抱歉、啊？ 我睇佢哋咧，其实系想讲 thank you 啫。 嗱就冇错啦，佢哋应该讲多谢，但系咧喺外国啊，佢哋收起咧多谢就唔讲，就讲抱歉。以为咁样啊，先配合到西洋文化喎。 喂，讲起上嚟咧，文化系影响好大嘅。嗱，我哋中国人啊，向来都明白礼多人不怪噶啦，但系千祈唔好打错交。你好似日本人咁讲，猛嗌 sorry， 咁就唔对版啦。 系啦，马局长啊，我想问一问你啦。嗱，两岸马上实行三通啦，咁你对于三通有咩睇法咁呢？ 我自己睇呢，三通呢就唔单止对香港呢产生好多有利嘅因素，对成个地区啊都起到稳定嘅作用，所以呢两岸三通系好事嚟嘅。 但系一旦三通之后呢，香港就失去作为两岸中介站嘅地位㗎喇喎，马局长。 咁我哋香港人適應力好強嘅，周老闆，所以遇到有咩情況咪要轉型囉、所以我覺得呢，三通對香港嚟講呢，機遇呢就係大個挑戰嘅、我俾兩個例你哋 好啊， 譬如啊，我最近已經聽到一個老闆，佢嗰間公司有一個幾出名嘅品牌，佢已經同我講啦，已經諗住呢去台灣大展拳腳啦，咁另外呢，你知道啦，我哋近年呢就嗰啲油值钱嘛，中东俄罗斯呢都係因为油呢整到佢哋经济好旺，啲人真係好有钱，咁我哋而家呢经过旅发局呢係积极咁样去吸佢哋嚟香港喎、希望有一日呢就可以呢更加多呢啲有钱嘅游客嚟香港洗钱、令到我哋嘅旅游业呢係更上一层楼啊。 哎，都姐啊，咁睇嚟我哋使唔使请个伙计呢，要识得讲俄罗斯文同埋中东文㗎啦。 喂头先听你咁讲啊，马局长，你係咪过分乐观咗啲啊？ 唉，又唔係㗎，因为呢我喺香港土生土长几十年，坦白讲，我见到香港人努力加努力，我意思係好勤力个努力，加上用脑啊，个头嘅努力啊，样样都掂嘅，所以呢我觉得我个乐观啊係有基础㗎、 喂，马局长啊，远水够唔够到近火啊？三通之后香港即时失去咗唔少台湾游客㗎、 咁样讲啦，苏仔，喺呢方面呢我都公开讲过，一定系有啲影响㗎啦。但因为呢台湾呢有200多万人呢系嚟香港嘅。但不过200多万里面呢有差唔多70%，即系100多万呢系过境嘅。咁过境嗰啲旅客呢，佢花钱就唔系花好多，佢200多蚊嘅啫。咁所以对我哋嘅经济损失呢应该唔会太犀利。但系过门都系客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呢希望呢一方面嘅损失呢喺第二啲方面弥补，同埋呢希望佢哋三通之后都继续嚟香港玩啦、我哋香港有好多好嘢㗎嘛。广平360啊，迪士尼啊，台湾都冇咁正㗎嘛。 咁係。 喂，马局长，趁你今日嚟到洲际，我啊想问你一个问题咧。 唔使客气，随便问啦。 嗱，老老实实话俾我哋听啦，你辞咗职之后最急需要做嘅系咩事先？ 头先我都讲过啦，就要调养身体啊嘛。咁咧就啊，嗰日啊，我嗰个邻居啊，李柱铭啊，话陪我行山喎、 啊。诶、唔好同我李柱铭去啊！李柱铭啊，立法会啊，仲激你唔够咩？啊，以后我冇话三姑陪你。 多谢啊，三姑，等我问问太太先啦、因为咧，佢未必中意我同第二个女人行。 哎呀，你人咁快嘅， 咪讲笑啫。其实咧，李柱铭咧就对我好好嘅。佢咧为咗我身体，佢诶、我同你行神运啦，包你瘦。包你精神好啊，咁喎、不过呢我又有另外一个主意。 点呢？ 其实呢我想叫李柱铭跟我去打波。 哦， 打咩波啊？ 系咯，打咩波？ 高尔夫球咯。其实高尔夫球同行山系一样，都系行啊嘛。 系啊，冇错啊。 但系好玩好多，系嘛？四个人一齐打，好多话题，嗰几个钟头。天文地理，咩、啊、都可以倾。 啱，系啦，马局长啊，咁你唔做呢份工之后，最怕系做咩啊？ 系，我知啊。最怕做嘅事咧，实系同冇牙婆行神运啦，唔使问嘅真系。 冇咩事我怕嘅，不过咧我系担心啫，我担心咧。听医生嘅吩咐咧，要减肥啊嘛。我坦白讲，我中意食嘢嘅，见到啲美食当前。可能咧就要收口啊，即系收口嘅意思，即系唔食啊。 系咯系咯， 唉，咁咧到时咧，我相信都几惨噶。 切，马局长，咁你叫医生切你块肉啦。呢、這个医生冇脑嘅，瘦佬减二三十磅就冇问题、啊，叫肥佬减十磅八磅，辛苦个乜啦？佢分明系难为你嘅啫，唔好鬼睬佢。 唔得，一定要听医生话啦，健康第一啊嘛。 喂，系啊，马局长啊。我亦都有一个问题、啊。 哇，车轮战咁嘅，个个都有问题，好难顶噶、啊。哎呀，各位拜拜啦、啊，我走啦，老板、啊，我就喺呢度咧，衷心咁祝你哋周记听日四十周年生日快乐。 走啦，马国忠，喂，你未答我个问题喎、 啊。喂，我下次嚟周记再答你啦、我而家要翻去做嘢噶。 咁系、啊，马局长啊，我冇嘢问你啦，我只系祝福你尽快康复，康复之后咧再做翻局长。 嗯， 你系只好马嚟噶嘛？你呢只好马咧系应该可以食回头草嘅。 三姑，回头草咧我就唔食啦。 啊 但系咧，我会翻嚟周记饮回头咖啡啊！ 好啦好啦，咁我哋同样祝福你尽快康复。 谢晒，多谢大家关心我，多谢多谢。 十八老师在啲，马局长倾尽心中情，今日播放完毕。